孝陵皇帝上之上。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，以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，前太尉陈蕃为太傅，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。时新遭大丧，国祀未立，诸尚书畏惧，多托病不朝。陈蕃遗书责之曰：古人历劫，世亡如存，今帝座未立，政事日促，诸君奈何为徒了之苦，息掩在床，余亦安乎？诸尚书黄布皆起世事。己亥，解毒亭侯至厦门亭，使窦武持节，以王清盖车迎入殿中。庚子，即皇帝位，改元。二月辛酉，葬孝桓皇帝于宣陵，庙曰威宗。辛未，赦天下。初，护羌校尉段炯既定西羌，而东羌新廉等种犹未服。度辽将军黄甫圭、中郎将张焕招之连年，既降又叛。桓帝召问炯曰：新廉东羌造恶反逆，而黄甫圭、张焕各拥强众，不时即定，欲令炯移兵东讨，未时其宜，可三思数略。炯上言曰：臣伏见先连东羌虽硕叛逆，而降于皇甫圭者以二万许落，善恶既分，余寇无几。今张焕踌躇久不进者，当虑外离内合，兵往必经，且自东见春，屯结不散，人畜疲累，有自亡之势，欲更招降，坐至强敌耳。臣以为狼子野心，难以恩纳。事穷虽服，兵去复动，唯当长矛斜斜，白刃加颈耳。即东种所余三万余落，进居塞内，路无险折，非有燕齐秦赵纵横之势，而久乱兵粮，累侵三府，西河上郡以各内徙，安定北地，复至丹危，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，匈奴诸羌并占其地，是为拥居伏击，留至胁下，如不加诸，转就资大。若以计五千，步万人，车三千辆，三东二下，足以破定。吾虑用费为钱54亿，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，匈奴长服，内徙郡县，得返本土。伏计永初中，诸羌反叛，时又四年，用240亿。永和之末，复经七年，用80余亿。耗费若此，犹不诛尽，余孽复起，余资作害。今不暂疲民，则永宁无期。臣庶竭奴猎，服待节度。帝许之，悉听如所上。炯于是将兵万余人，积15日粮，从彭阳直指高平，与新廉诸种战于冯翊山。鲁兵胜，炯众皆恐。 九乃令军中长足利刃长矛三重，挟以强弩，列轻骑为左右翼，谓将士曰：今去家数千里，进则事成，走必尽死，努力共功名。因大呼，众皆应声腾腹，持骑于旁，突而击之。鲁众尽溃，斩首八千余级。太后赐诏书褒美曰：许东羌进定，当并入攻秦，今且赐囧钱20万，以加一人为郎中。敕中藏府调金钱财物增助军费，拜囧破羌将军。闰月甲午，追尊皇祖为孝元皇，夫人夏氏为孝元后，考为孝仁皇，尊帝母董氏为慎元贵人。夏四月戊辰，太尉周景薨，司空宣封冕，以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。五月丁未朔，日有食之，以太中大夫刘举为太尉。六月京师大水。癸巳，陆定册公封窦武为文喜侯，吴子基为魏阳侯，兄子少为初侯，敬为西乡侯，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，侯者凡11人。涿郡卢植上书税武曰：足下之于汉朝，由旦氏之在周氏，建立圣主，四海有戏，论者以为五子之功，于斯为重。今同宗相后，披图暗叠，以次见之，何勋之有？岂可横滔天之功，以为己利乎？以此大赏，以全身名。武不能用。直身长8尺2寸，音声如钟，性刚毅，有大节。少氏马荣，荣性豪齿，多列女娼歌舞于前。直侍讲积年，未尝转叛，荣以示敬之。太后以陈蕃旧德，特封高阳乡侯。蕃上书让曰：臣闻割地之风，功德是位，臣虽无素节之性，切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，不拘也。若受爵不让，掩面就之，使皇天震怒，灾流下民，于臣之身亦何所忌？太后不许。蕃故让，张前后十上，竟不受封。段炯以轻兵追羌，出桥门，陈夜兼行，与战于奢延泽、洛川、令仙水上，连破之，又战于灵武谷，羌遂大败。秋七月，炯至泾阳，余寇4000落，徙散入汉阳山谷间。护匈奴中郎将张焕上言：东羌虽破，余种难进。段炯性轻果，虑腹败难偿，且已以恩降，可无后悔。诏书下炯，炯复上言：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，所以必臣于虑，思为永宁之算。 而中郎将张焕说鲁强难破，宜用招降。圣朝明鉴，信纳古言，故陈谋得行，焕计不用。世事相反，遂怀猜恨，信叛羌之素，试润词意，云陈兵累见折虐，又言羌一气所生，不可诛尽，山谷广大，不可空净，血流污也，伤何至哉？臣伏念周秦之计，戎狄为害，中兴以来，羌寇最盛，诛之不尽，虽降复叛，仅先连杂种，累已反复，攻莫献意，飘掠人物，发种戮师，祸及生死，上天震怒，假手行诛。昔行为无道，为国伐之，失兴而语，臣动兵设下，连获干数，遂时封忍，人无疵意，上沾天心，不为灾伤，下察人事，众合失客，自桥门以西，洛川以东，故宫献邑，更相通主，非为深险绝域之地，车骑安行，无应折虐。按患为汉吏，身当五职，驻军二年，不能平寇，须欲修文及歌，招降广敌。但此空说，见而无争，何以言之？喜先连作寇，赵充国喜令居内，兼当乱边，马援牵之三府，使服中叛，至今为梗，故远时之事以为深忧。今庞郡户口单少，朔为羌所疮毒，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，是由众止疾于良田，养蛇毁于室内也。故臣奉大汉之威，见长久之策，欲绝其本根，不使能直。本归三岁之费，用54亿，今是积年，所耗未半，而余寇残尽，将相殄灭。臣每奉诏书，君不内御，愿足私言，依以任臣，临时量仪，不失权变。八月，司空王畅免，宗正刘宠为司空。初，窦太后之立也，臣藩有立焉，即临朝，政无大小，皆委于藩。藩与窦武同心戮力，以讲王室，整天下名贤，李英、杜密、尹勋、刘虞等，皆列于朝廷，与共参政事。于是天下之事，莫不严谨，想望太平。儿弟乳母赵饶及诸女尚书，旦夕在太后侧，中常侍曹节、王府等共相捧节，阐释太后。太后信之，朔出诏命，有所封拜。藩武及之，常共会朝堂。凡司谓武曰：“曹节、王府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，浊乱海内，今不诛之，后必难图。”武深然之，藩大喜，以手推席而起。武于是引同治尚书令尹勋等共定计策。会有日食之变，藩谓武曰：“喜萧望之困一时险， 况今实显数十倍乎？翻以八十之年，欲为将军除害，今可因日食赤罢宦官，以色天变。吾乃白太后曰：故事黄门常事，但当己是省内门户，主尽属财物耳。今乃始欲正事，任重权，子弟不列，专为贪暴，天下汹汹，正以此故，以息诸费，以清朝廷。太后曰：汉元以来故事，事有宦官，但当诛其有罪者，岂可尽废也？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，专治省内。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苏康等，皆作死。武父朔白诛曹节等，太后犹豫未忍，故事久不发。翻上书曰：仅京师萧萧，道路喧哗，言侯览、曹节、公胜新、王府、郑萨等与赵夫人、朱尚书并乱天下，复从者生尽，忤逆者终伤，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，泛泛东西，丹露未害。陛下今不急诛此曹，必生变乱，轻微社稷，其祸难量。愿出陈章宣示左右，并令天下诸奸知臣及之。太后不纳。是月，太白犯防之上将，入太微。侍中刘虞素善天官，悟之，上书皇太后曰：按詹书，宫门当闭，将相不利，奸人在主旁，愿即防之。又与武藩书，以星辰错谬，不利大臣，以速断大计。于是武藩以朱玉为司隶校尉，刘佑为河南尹，于其为洛阳令。武奏免黄门令魏彪，以所亲小黄门山兵代之，使兵奏收长乐尚书郑萨，送北四御。凡魏武曰：此曹子便当收杀，何复考为？武不从，领兵于尹勋、侍御史祝进杂考萨，辞连及曹节王府。勋兵及奏收节等，使留于内奏。九月辛亥，武出宿归府。典中书者先已告长乐武官使朱宇，与道发武奏，骂曰：中官放纵者，自可诛耳。我曹何罪，而当尽见族灭？因大呼曰：臣藩斗武，奏白太后废帝，为大逆。乃夜召素所亲壮谏者，长乐从官使共普张亮等十七人，歃血共盟，谋诛吾等。曹节白帝曰：外间切切，请出谕德阳前殿。令帝拔剑踊跃，使乳母赵饶等拥卫左右，取启信，必诛进门，召尚书官署写以白刃，使作赵板，拜王府为黄门令，持节至北四御，收尹勋山兵，兵仪不受诏，府格杀之，并杀勋， 出正撒，还兵劫太后，夺喜寿。令中夜者守南宫，闭门绝妇道，使正撒等持节，及侍御史夜者补收五等。五不受诏，驰入步兵营，与其兄子步兵校尉少共射杀使者。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，下令军士曰：黄门常事反，尽力者封侯重赏。陈蕃闻难，将官署诸生八十余人，并拔刃突入成明门，到尚书门攘臂呼曰：大将军忠以为国，黄门反逆，何云斗士不道耶？黄甫时出与蕃相遇，试闻其言，而让蕃曰：先帝心弃天下，山陵未成，吾有何功？兄弟父子并封三侯，有设月饮宴，多取掖庭工人，旬日之间资财巨万，大臣若此，为是道耶？公为宰辅，苟相阿党，复何求贼？使见事收藩，藩拔剑赤斧，辞色玉立，遂执藩送北四御。黄门从官邹促踏藩曰：死老妹，复能损我曹袁术，夺我曹秉甲否？即日杀之。时护匈奴中郎将张焕征还京师，曹节等以患心智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以少府周敬行车骑将军加节，与焕率五营士讨武，夜漏尽。王府将虎贲羽林等和千余人出屯朱雀夜门，与焕等合，已而西军雀下，与武对阵，府兵渐胜，使其士大呼武军曰：窦吾反，汝皆进兵，当速为攻省，何故随反者乎？先降有赏。营府兵速未服中官，于是武军稍稍归府。自旦至十时，兵降略尽。武少走，诸军追围之，皆自杀，枭首洛阳都亭，收捕宗亲宾客阴属，喜诛之。及侍中刘虞、屯骑校尉冯树，皆夷其族。宦官又赠虎贲中郎将河间刘书，故尚书会稽魏朗、云与吾等通谋，皆自杀。迁皇太后于南宫，习武家属于日南。自公卿以下，常为藩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，皆免官禁锢。一郎渤海八宿，时与吾等同谋，曹节等不知，但作禁锢，后乃知而收之。宿自在义县，县令见宿入阁，解印绶，欲与俱去。宿曰：为人臣者，有谋不敢隐，有罪不逃刑，既不隐其谋矣，又敢逃其刑乎？遂被诛。曹节迁长乐卫尉，封豫阳侯。王府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。朱宇、共普、张亮等六人皆为列侯， 11人为关内侯。于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丧气。藩有人陈留朱镇收葬藩尸，逆其子意，视觉细狱何门桎梏，朕受考略，誓死不言，亦由是得免。吴府院贵阳胡腾并练舞狮行丧，坐以禁锢。武孙府年2岁，腾诈以为吉子，与令使南阳张敞共逆之于零陵界中，亦得免。张焕迁大司农，以功封侯。患身病为曹节等所卖，故辞不受。以司徒胡广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司空刘宠为司徒，大鸿胪徐许为司空。冬10月甲辰会，日有食之。11月，太尉刘举免，以太仆沛国文人习为太尉。12月，鲜卑及会墨叩幽兵二州。4岁，疏勒王继父何德杀其王自立。乌桓大人上古南楼有众9000余落，辽西丘立居有众5000余落，自称王。辽东苏仆衍有众1000余落，自称翘王。右北平乌延有众800余落，自称汉鲁王。2年春正月丁丑，赦天下。帝迎董贵人于河间。3月乙巳，尊为孝仁皇后，居永乐宫，拜其兄宠为执金吾，兄子仲为武官中郎将。夏4月壬辰，有青蛇现于玉座上，鬼祀大风玉雹霹雳，拔大木100余，召公卿以下各上封事。大司农张焕上书曰：喜周公葬不如礼，天乃动威，今窦武陈蕃忠贞，未被明佑，邀省之来，皆为此也。宜即位收葬，喜还家属，其从作禁锢，一切捐除。又皇太后虽居南宫，而恩礼不接，朝臣莫言，远近失望，疑思大义故父之报，上身家患言，以问诸常事，左右皆恶之，帝不得自从。患又与尚书刘蒙等共建王畅、李英，可参三公之选。曹节等迷及其言，遂下诏窃责之。患等皆自求廷尉，数日乃得出，并以3月俸赎罪。郎中东郡谢弼上封事曰：臣闻为毁为蛇女子之祥，夫为皇太后定策公榻，原立圣明，书曰：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斗士之诸岂宜旧言太后，忧隔空宫，愁感天心，如有误路之急，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？孝和皇帝不觉斗士之恩，前世以为美谈，礼 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今以桓帝为父，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？愿陛下仰慕有余铮铮之化，凯奉为母之念。臣又闻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，今功臣九外，未蒙爵制，阿母宠思，乃享大封，大封玉薄，亦由于兹。又故太傅陈蕃勤身王室，而见献群邪，一旦诛灭，其为酷滥，骇动天下。又门生故吏，病离喜故，翻身以往，人百何熟？以还其家属，解除晋往。夫台宰重器，国命所系，今之四公，为司空刘宠断断守善，与解素参制寇之人，必有折足负耸之凶，可因灾疫并加罢黜。整顾司空王畅、长乐少府李英并居正室，恕灾变可消，国作为勇。左右悟其言，初为广陵府丞，去官归家。曹节从子少为东郡太守，以他罪收弊，略死于狱。帝以蛇妖问光禄勋杨赐，赐上封事曰：夫善不忘来，灾不空发，亡者心有所想，虽未形颜色，而五星已知推移，阴阳为其变度。夫黄极不见，则有龙蛇之孽。诗云：为毁为蛇，女子之祥。为陛下思乾纲之道，别内外之宜，以皇甫之权，割燕妻之爱，则蛇便可消，真祥利应。赐丙之子也。五月，太尉文人袭，司空徐徐免。六月，以司徒刘宠为太尉，太常汝南许逊为司徒，太仆长沙刘萧为司空。小素父朱常侍，故置位公府。召遣业者冯善、睡祥、汉阳散枪。段炯以春农，百姓不也，枪虽暂降，而县官无领，必当复为盗贼，不如乘虚放兵，势必殄灭。炯于是自进营，去羌所屯樊亭山四五十里，遣骑司马田彦、假司马夏玉将五千人先进，击破之，羌众溃东奔，复据射虎谷，分兵守谷上下门，炯归一举灭之，不欲复令散走。秋七月，炯遣千人于西县节目为诈，广二十步，长四十里遮之，分遣燕玉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，结营川堑，去鲁一里所。又遣司马张凯等将三千人上东山，鲁乃绝之。炯因于凯等携东西山纵兵奋击，破之，追至谷上下门，穷山深谷之中，处处破之，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。冯善等所招降四千人，分至安定、汉阳、陇西三郡。 于是东羌西平。迥凡180战，斩38000余级，或杂处420000余头，费用44亿，军士死者400余人。更封新丰县侯10000户。陈光曰：“书称天地万物父母，为人万物之灵，但聪明作猿后，猿后作民父母。夫蛮夷戎狄，气类虽殊，其就利避害，乐生勿死，亦与人同耳。欲之得其道，则复顺服从，失其道，则离叛侵扰，故其已也。是以先王之政，叛则讨之，服则怀之，处之肆意，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。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，不分脏匹，不便去来，悉一杀之，岂作民之父母之义哉？且夫羌之所以叛者，为郡县所亲冤故也。叛而不及诛者，将帅非其人故也。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，则良吏而牧之，则将邑之臣也，岂得专以多杀为快耶？夫欲之不得其道，虽华夏之民亦将封起而为寇，又可尽诛也。然则段纪明之为将，虽克节有功，君子所不与也。九月，江夏蛮反，周郡讨平之。丹阳山岳为太守陈寅，寅击破之。初，陈英等虽废故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，惜之者唯恐不及，更共相标榜，为之称号，以窦武、陈蕃、刘书为三君。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。李英、荀彧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玉为八郡。郡者言人之英也。郭泰、范滂、尹勋、巴素及南阳宗祠、陈留、夏父、汝南蔡衍、泰山杨志为八故。故者言能以德性引人者也。张俭、翟超、岑志、渊康及山阳刘表、汝南陈祥、鲁国孔玉、山阳谭夫为八吉。吉者言其能导人追踪者也。杜尚及东平张邈、王孝、东郡刘如、泰山胡母班、陈留秦州、鲁国藩相、东来王章为八厨。厨者言能以才救人者也。及陈豆用事，复举拔英等，陈豆诛，英等复废。宦官及务英等每下诏书，折甚党人之进。侯览愿张俭尤甚，览乡人朱病素宁邪为俭所弃，承览意志，上书告俭与同乡24人别乡属号，共为部党，图为社稷，而俭为之魁。赵刊章补俭等。冬十月，大长秋曹节，因此冯有司奏：“ 主勾党者，故司空余放及李英、杜密、朱玉、荀毅、翟超、刘如、范滂等，请下州郡考制。是时上年十四，问节等曰：“何以为勾党？”对曰：“勾党者，即党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也？”对曰：“皆相举群辈，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欲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图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或谓李英曰：“可去矣。”对曰：“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之？”乃亦诏狱考死。门生故吏并被禁锢。侍御史蜀郡景义子固为英门徒，未有露牒，不及于遣。亦慨然曰：“本为英贤，遣子失之，岂可以漏脱名籍，苟安而已？”遂自表免归。汝南都邮吴岛受诏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报诏书必撰赦，伏床而泣，一县不知所为。滂闻之曰：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抑郁。县令郭吉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，曰：“天下大矣，子何谓在此？”滂曰：“滂死则祸色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乎？”其母就与之绝。滂白母曰：“仲伯孝敬，足以供养。”滂从龙叔君归黄泉，存亡各得其所，为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期。仲伯者，滂弟也。龙叔君者，滂父龙叔侯向贤也。母曰：“汝今得与李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？既有令名，复求受考，可兼得乎？”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。故其子曰：“吾欲使汝为恶，恶不可为；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。”行路闻之，莫不流涕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喜鞭。天下豪杰及儒学有性义者，宦官一切只为党人；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眦之愤滥入党中。州郡城址或有未相交官，亦离祸毒，其死喜废尽者又六七百人。郭泰闻党人之死，思谓之痛曰：“诗云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舔瘁，汉室灭矣。’但谓之沾污原址，于谁之污耳？泰虽好脏癖人伦，而不为威严和论，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。张俭亡命困迫，望门投止，莫不重其名姓，破家相容。后流转东来，指李堵家。外黄令毛钦操兵道门， 独引亲就袭曰：“张俭负罪亡命，独岂得藏之？若审在此，此人明事，明廷宁宜执之乎？”寝因起伏赌曰：“瞿伯玉耻独为君子，独下如何专取仁义？”赌曰：“今欲分之，明廷载半去矣。”寝叹息而去。赌导简经北海戏子然家，遂入渔阳出塞，其所经历服众诸者以实属，连引收考者遍布天下，宗亲并皆殄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简与鲁国孔包有旧，王抵包不遇，包地荣年十六逆之，后世谢简得王走，国相收包荣宋玉为之所作。荣曰：“保纳设藏者荣也，当作。”包曰：“彼来求我，非帝之过。”立问其母，母曰：“家事任长，妾当其姑。”一门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宴之，诏书竟作褒，即党尽解，简乃还乡里，后为魏尉，卒年84。夏父闻张简亡命，叹曰：“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祸及万家，何以生为？”乃自简须变形，入林绿山中，隐姓名，为野家庸，亲突烟炭，形貌毁翠，即二三年，人无知者。父弟敬在坚薄，追求享之，父不受，曰：“弟奈何再获相享乎？”党尽未解而卒。初，中常侍张让赴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必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甚耻之。陈实独吊焉，及诸党人让以实故多所权诱。南阳何勇素与陈蕃李英善，亦被收捕，乃辨明姓逆汝南间，与袁绍为奔走之交，常私入洛阳，从绍记忆，为朱明氏离党事者求救援，设权计，使得逃隐，所权免甚重。初，太尉元汤三子程、冯、韦，程生绍，彭生树，彭韦皆有名称，绍立显官。时中常侍袁涉以彭韦宰相家，与之同姓，推崇以为外援，故袁氏贵宠于世，富奢甚，不与他公族同。少壮健有威容，爱事养名，宾客服凑归之，资平柴谷，田皆皆墨。树亦以侠气闻，冯从兄子弘，少有操性，以耕学为业，冯伟硕愧之，无所受。弘见十方险乱，而家门富盛，常对兄弟叹曰：“吾先功弗作，后世不能以德守之，而竟为骄奢，与乱世争权， 此即晋之三系矣。即党事起，弘愈投寄深林，以母老不以远遁，乃筑土室四周于庭，不为户，自有纳饮食。母思弘时，往旧事。母去，便自掩蔽，兄弟妻子莫得见也。前身十八年，卒于土室。初，范滂等非结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，太学生争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，处世复用。申屠藩独叹曰：喜战国之事，处世横溢，列国之王至为拥会先驱，足有坑儒烧书之祸，今之未已。乃绝迹于梁荡之间，因树为屋，自同庸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离党锢之祸，为藩超然免于评论。陈光曰：天下有道，君子扬于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，而莫敢不服。天下无道，君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祸，而由祸不免。党人生昏乱之事，不在其位，四海横流，而欲以口舌救治，臧否人物，积浊扬清，了毁蛇之头，瞧虎狼之尾，以致身披淫行，祸及朋友，室内歼灭，而国随已亡，不亦悲乎？夫为郭泰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申屠藩见机而作，不似终日，浊乎其不可及矣。庚子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太尉刘崇勉，太仆扶勾郭喜为太尉。鲜卑寇滨州，长乐太仆曹节病困，召拜车骑将军，有请即抽，上印绶，复为中常侍，为特进，至中二千担。高沟离王伯固寇辽东，玄图太守耿林讨降之。三年春三月丙寅会，日有食之。征段炯还京师，拜侍中。炯在边十余年，未尝一日入寝，与将士同甘苦，故皆乐为死战，所向有功。夏四月，太尉郭熙罢，以太中大夫文仁袭为太尉。秋七月，司空刘嚣罢。八月，以大鸿胪梁国乔玄为司空。九月，执金吾董宠作矫永乐太后主请，下狱死。冬，玉林太守古勇以恩信招降乌虎人十余万，皆内属，受官带，开至七县。凉州刺史扶风孟陀遣从事人设将敦煌兵五百人，与戊己校尉曹宽、西域长史张燕将燕齐、秋瓷、车师前后部和三万余人讨疏勒，攻真中城，四十余日不能下，隐去。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，朝廷亦不能复制。 初，中常侍张让有谏奴，典任家事，威行宣赫。孟陀资产饶善，与奴彭杰清洁愧问，无所依碍。奴贤得之，问其所欲。陀曰：“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。”时宾客求夜让者，车长数百千辆。陀亦让，后至不得进。见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，遂共于车入门。宾客闲惊，谓陀善于让，解争以真玩路之。陀分以未让，让大喜，由是以陀为凉州刺史。四年春正月甲子，帝加元符，赦天下，唯党人不赦。二月癸卯，地震。三月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文人喜勉，以太仆汝南李贤为太尉。大义司徒许训勉，以司空乔玄为司徒。夏四月，以太常南阳来燕为司空。秋七月，司空来燕免。癸丑，李贵人宋氏为皇后。后执金吾封之女也。司徒乔玄免，以太常南阳宗矩为司空，前司空徐许为司徒。帝以窦太后有元历之功。冬十月戊子朔，率群臣朝太后于南宫，亲馈上寿。黄门令董蒙因此朔为太后诉冤，帝深纳之，供养资奉，有加于前。曹节王府及之，乌蒙以善谤永乐宫，下狱死。鲜卑寇兵州。